表示白盒子警告疫情可能在东京大爆发，再次要求民众周末避免外出，并敦促年轻人不要低估疫情。首相安倍晋三警告，如果东京都要实施封城令，将会重创日本经济。中央政府将会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对抗疫情。经济再生担当上西川康稔重申，目前未有需要颁布国家紧急状态，但如果确诊数字激增并出现很多源头不明的病例，政府会同专家协商。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再次延长关闭期，至少到下个月19号。天气方面，与一道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料该冷风会在明早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早有狂风雷暴，能见度颇低，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明早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稍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84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12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4升6毫，阿里巴巴183.9升3蚊，中国平安75.9跌1毫，友邦保险68.75升1.15，盈富基金23.75升1.5，美团点评89.3跌8.5，建设银行6.29升3仙，汇丰控股45.4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44，瑞士法郎8.05，澳元4.703，加元5.511，新西兰元4.611，欧元8.540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389点，升724点。港金现价报149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4.4美元，卖出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新田公路一带交通先，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石湖围那里有意外事故的，曾经阻碍部分的行车线，现在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但是还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锦绣花园附近。受到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沿着新田公路去上水，由石湖围一路去到锦绣花园段都还是多车，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和忍让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这个艺术中心的，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啫。港岛路面方面，现在沿着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就多车少少，龙尾在油街附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呢有个新的临时工程要提醒大家的，在青山公路那边的青山公路荃湾段，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在所有长过7米的车辆禁止在大河道海旁方向左转青山公路，美环街东行去青山公路方向的车辆呢就需要改行西流角路的，经过时间大家注意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九龙。最后呢，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点37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2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启禀皇上，恭亲王传嚟语音信息一则。 播嚟听下。 系嘅，皇上。 皇上，我最近听啲宫女讲咧，食蒜头可以防肺炎，你要唔要试下？ 卿家同朕 check 下，此话当真？ 皇上，此乃 fake news， 如今假新闻横行，都系小心为上。只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三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佢哋就会为我哋破解种种谣言。 哦，真系谣言止于 fact check 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吧。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的。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8%。请留意就是在刚才卫生防护中心所举行的记者会里面，今天香港新增的一个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的数字是破单日的新增纪录，是总共有65宗的，令到现在全香港的累计的确诊宗数是有518宗的。特别亦都值得留意就是新增个案之中有19宗都涉及到是酒吧群组的，当中有10个是同酒吧工作同埋表演嘅人士，有9个人咧就曾经去过酒吧消遣，另外咧2个患者咧系同酒吧群组相关嘅密切接触者嘅。咁亦都要留意咧，就系呢啲新增嘅个案入边咧，其中咧都有成20几宗咧系冇外游记录嘅。咁所以亦都新增嘅人士当中啦，有啲就即系系属于由海外翻嚟香港嘅学生啦。亦都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就是今日都有新闻讲嘅，就话有啲患者咧出现失去嗅觉同埋味觉嘅症状。不过咧，根据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都话咧，即系究竟系唔系呢个新型肺炎会导致到啲感染嘅人士有一个咁样嘅病征咧？咁呢个亦都仲系有待科学家咧去要做进一步嘅一啲嘅研究嘅。嗱，咁其实咧就系、是。港大医学院的院长梁卓伟今日他接受传媒专访的时候，他其实也都讲过一样东西，就说是现在在患者当中其实是可能是多达40%的总感染人数都是透过一些潜伏期 嘅人士咧係播毒而染病嘅，即係話緊啲咩嘢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喺有啲人咧喺潛伏期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可以咧將個病毒傳染到俾其他人。咁當然即係某啲人士過咗潛伏期之後，佢自己本身亦都係會係即係可能會發病啦。咁但係如果根據佢嗰個研究咧，佢就話咧其實係需要咧即時推出一啲嘅措施嘅。咁如果唔係咧，等到情況再嚴重啲嘅時候先至再做咧，就會係錯失咗咧中間嘅嗰、那個即係14日嘅一啲嘅機會啦。嗱，咁所以亦都大家會留意到啦，就係、是、呢幾日咧都喺度社會喺度討論緊咧，係咪要有啲更加嚴格嘅措施咧去限制人群聚集咧？喺一陣間啊嚇大概係傍晚啦6:30左右啦，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將會舉行一個記者會，亦都係相信咧有一啲新嘅措施咧會公布。屆時香港電台第一台咧亦都會為大家直播相關嘅情況嘅。咁但係當然對於而家社會話係要用一個更加嚴格嘅措施去限制人群聚集，包括咧係有醫生這個公共衛生專家咧，佢就用咗一個詞啊，叫做社交戒嚴咧，去形容一啲嚴格嘅措施。嗱，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31咧，同我哋講一講你嘅啲嘅睇法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27日，警方喺小西灣一間石屋檢獲一批易燃物品及懷疑子彈，一共4人被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話：相信有人製造子彈。 現場入邊咧係有彈殼，我哋亦都咧喺入邊咧揾到呢個彈頭。個彈頭咧係圓滑嘅，唔似係一啲係被發射咗嘅彈頭嚟嘅。亦都咧又揾咗一啲嘅火藥嘅成分。相信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係將呢幾樣嘅嘢咧用一個好簡單嘅機器咧就將佢咧夾成一個可以發射嘅子彈。 朝早11:00，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建议政府支援中小型律师行，例如法援署加快支付外判律师费、豁免律师专业牌照等等。 我哋嘅建议认为，如果能够首先免除咗一啲嘅专业嘅保费啦，法援快啲去清缴咗嗰啲要付嘅费用啦，其实已经系可以帮助到嘅。咁我哋亦都并非刻意要求政府直接派钱俾我哋。 晏昼1:30。行政會議成員、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若果政府在業界推行自願防疫措施下，仍然推出更嚴厲的措施，應該為業界提供更多支援， 或者多過2星期的鋪租、人工，都希望佢同我哋飲食業找數，同埋咧就差餉都唔好收。 4:30，本港今日新增6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單日個案新高，其中41人有外遊記錄。 1872311，自由風。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當然我哋而家咧就唔知道政府會有啲乜嘢新嘅防疫措施推出啦。咁但係假使咧，如果真係做一啲限制人群聚集嘅措施，可能都要睇一睇咧，到底如何實行啦。咁同埋咧如何去監察，即係冇人會係違反咧呢啲相關嘅措施啦。仲有就係究竟對於經濟嘅影響咧會係點嘅？因為譬如以飲食業嚟講啦，即係佢哋就話。即係過去嗰幾個星期咧，餐飲業嘅生意咧都係大幅下滑嘅。咁如果咧有一啲嘅食肆係限制佢夜晚唔能夠提供堂食一段時間咧，咁業界嗰個生意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因為根據佢哋嘅估計咧，就係過往啊年初每月嘅生意額咧係達到係90億嘅，咁但係過去幾個月咧已經少咗40-50億嘅生意。如果再限制咧唔能夠提供晚市堂食咧，相信會再減少多20億嘅。 的生意，即是说呢到时业界每月的生意额就只是会剩低20到30亿了。如果大家都有留意的，就是政府早前公布的最新失业的数字就是 3.7%。咁如果再有一啲比较严格嘅限制人群聚集嘅措施推出嘅时候，对于我哋整体嘅无论係就业嘅情况啊、经济嘅情况啊，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咁但係当然另外一个即係大家都会关注嘅一样嘢，就係其实无论点都好啦，个人嘅健康咧都係相当之重要嘅一个考虑嘅。係咪应该将即係个人嘅健康咧係凌驾于经济嘅损失之上咧？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系，首先想问一问，我今日睇到根据梁卓伟嘅佢引述一个数字研究咧，就系话个感染个案之中咧，可能多达四成嘅感染人数咧，都系透过一啲嘅人士喺潜伏期之间咧，散播咗呢个即系新型肺炎嘅病毒咧而染病嘅。呢方面你有冇啲乜嘢嘅即系资料可以补充俾我哋去参考啊？ 嗱，其实咧，而家香港过去嗰一个星期呢啲个案已经系大幅上升噶啦。嗱，咁到底呢啲个案咧，即系讲本地嗰啲啦。如果你系喺外国就惹咗，咁跟住翻嚟香港入境之后发病咧，嗰啲系属于另外一个类别。嗱，香港嗰啲个案，如果佢系冇外游病历嘅咧，咁佢喺社区里边咧系经接触一啲已经发咗病嘅人啦。即是一些未曾发病但他开始就播毒，或者是甚至乎一些隐形的病人呢，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开的。那就如果你看回现在那些本地的个案，其实大部分呢是涉及有一些组群。那那些组群呢，就他在确诊之前那几日，是讲几日的，很多都是两三日之前呢，就佢去過一啲聚會，咁去飲酒啊，去婚宴啊，去食飯。咁呢啲個案咧，嗰個共通點啊，就喺某一啲場所咧一齊出現過。咁所以咧，比較大機會咧，佢就喺呢啲場所裏面咧，就飲酒啊、飲飲食食嘅時候發生傳播。嗱，咁到底呢啲人士佢喺裏面邊個係嗰個源頭病人咧？嗱，呢個唔容易嘅追查到。咁會唔會個源頭病人其實係有病徵？但佢繼續去飲酒或者係食飯咧，嗱呢個我哋都唔清楚，因為咧你衛生防護中心佢追查咧就個案上升得太快，佢都未必話即時可以查到。 嗯，係，咁所以其實都即係而家嚟講，似乎都唔知道到底喺潛伏期之間又可能會散播到嗰個病毒咧，對於我哋整體嗰個感染嘅宗數嘅影響到底會係點嘅咯？係咪啊？ 嗱，我哋講潛伏期咧，嗱過往好多傳染病嘅理解咧，就係佢未曾開始有病徵，就唔會將個病惹俾人啦，或者就惹俾人嘅機會都好細啦。但是而家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呢，就佢喺未曾有病征之前两三日就差唔多都好清楚呢係有传染性㗎喇。嗱，咁佢未曾有病征之前嗰两三日呢，如果我哋理解佢係冇病征咁啊，咁佢喺嗰个阶段呢就佢如果係松懈嘅，就同佢有其他人同佢接触都係松懈嘅，就佢朋友啊、公司嘅同事啊或者家人咁啊。咁你喺嗰段時間咧，係有機會傳播。咁有幾多係屬於呢個階段而發生嘅傳播咧？我哋冇辦法掌握得到。 系嗱，我睇到咧，你就即系倡议啦，应该用一个叫做即系好严厉嘅措施啊，你形容咧叫做社交戒严嘅方式咧，去限制人群聚集，甚至系嗰个聚会人数咧，可以限到系两到三人之内嘅。我想问你呢个嘅建议咧，其实系基于乜嘢而去推论系个限制人数要二至三人，同埋个措施要维持两到三个星期，而唔系一个星期或者系一个月或者系两个月咁样咧？ 嗱，逐样嘢嚟，我哋慢慢去解释啦。嗱，首先咧就，而家系唔系一个紧急关头，要去采取一啲好严厉嘅社交疏离措施。嗱，你睇翻过去嗰七日到十日咧，呢啲个案咧系大幅咁攀升紧。 嗯， 咁到一个地步咧，就算佢系继续 未來嗰星期就今日就60多宗新增個案啦。咁你未來嗰十日，我當佢冇進一步上升啦，就好似今日咁咧，就60多宗個案，即係話未來十日我哋有600至700宗個案。嗱，咁但係呢啲新型冠狀病毒佢個爆發咧，一旦喺社區嗰個傳播鏈開始咗咧，佢唔會日日都六十嘅。佢係會咧每一日就比前一日多。你睇翻咧，就喺紐約、西班牙或者係意大利北部嘅大城市啊，佢哋就係錯過咗一啲黃金機會咧，就去喺社區裏面中斷佢個傳播鏈。所以咧，你可以預計到未來嗰十日呢個案係大幅攀升。咁如果呢個案真係未來嗰十日有600宗個案，今日有60多宗啊嘛，咁所以未來就有600宗個案啦。我哋而家醫管局嗰個系統係應付唔到。因為咧就你唔好講今日啦，就早兩日咧已經好多前線嘅同事咧就各種途徑反映咧，我哋係應付唔到。除咗你病床唔夠咧，就嗰、那個硬件嘅設施咧本身係唔足夠。咁你就算醫管局而家數出嚟咧，就所謂有1000多張呢啲病床啊，或者加埋所謂嗰啲改裝嘅病房咁啊。你突然间咁多呢啲高传染性嘅个案涌入去医院处理咧，嗰、那个后果咧就其他嘅病人可能会受到感染啦，医护人员会受到感染啦。咁你再过一两个星期之后咧，就呢600个个案里边，譬如有一成，嗱唔好讲两成啦，你视乎嗰啲人感染嘅年龄啦，就有一成个案，就600个，你一成就60个病人可能要呼吸机或者深切治疗部病床。咁我哋係冇唔夠呢啲床㗎。咁、那个情况就好似你而家呢就喺西班牙意大利咁啊。佢哋咪唔夠深切治疗部病床。唔夠呼吸机囉。咁你变咗呢就当地嘅医护人员呢佢哋係要面对一个冇可能嘅选择啦。就係你有两个病人要插喉，你得一部呼吸机，咁你点去做选择呢？咁所以我真係希望政府呢就同埋市民大众呢就去前瞻性咁样去諗啊，同埋你睇一睇过去嗰几日呢条数，你諗一諗未来嗰十日，我哋今日呢唔去用呢啲社交戒严嘅措施中断嗰个社区传播链，香港个情况会变成点？ 係嗱，咁我想问，即係嗰个期限应该系点样定呢？譬如系14日啦、28日啦，定系点样去定法呢？ 因为呢佢嗰、那个有个潜伏期㗎嘛。 是。 你今日就当一阵间佢政府去开完会就宣布有一啲严厉嘅措施就即时落实咁啊。咁你就算即时落实，咁今日之前已经发生咗嗰啲传播呢，佢就喺未来嗰个星期呢就陆续去浮现嘅。咁所以你今日就开始落实啲措施，我假设就你斷曬100%斷曬啲傳播鏈咁啊！你仲要捱多一兩個星期，因為你捱多一兩個星期咧，你嗰啲已經中咗招嘅病人咧，先至慢慢病發咧就入去個醫院。另外咧就你就算有啲嚴厲措施啦，就落實咧就有各式各樣嘅問題出現，有少部分人唔理你啊，就違反啊呢啲咁咧，咁你中斷唔曬個傳播鏈咧？咁你嗰個果效呢就唔係話一兩個星期呢就可以睇得到。咁所以如果你係呢啲嚴厲措施呢就一個星期一定係唔夠。你譬如睇到喺外國呢佢哋一般呢啲嚴厲措施呢就佢如果係定一個短期嘅時限咁啊起碼係兩個星期，多數係定一個月。 即系呢个就系考虑咗，可能系经过即系十四日再加十四日咧咁样考虑。但系何柏林，我仲想即系请问一样嘢，就系、是、有啲人咧会咁样类比嘅。当然我哋睇到欧美国家咧嗰个传播情况咧系厉害嘅，佢哋要采取一个比较严厉嘅限制人群聚集嘅措施。但系佢哋同香港一样好唔同嘅咧，就系佢哋使用口罩嘅人士咧系远远比香港为低嘅。即系大家透过各样观察都系啦，甚至就系佢哋嘅医生咧都仲系喺度讲紧咧，话健康嘅人士系唔需要戴口罩嘅，即系尽管就系喺呢个新型肺炎肆虐嘅期间。咁但系香港咧就系、是、其实大家都已经好习惯咧系戴口罩噶啦。如果加埋呢个因素去考虑，其实我哋所采取嘅限制人群聚集措施系唔系可以比起外国系略为松一啲咧？ 你讲得啱嘅。如果香港我哋唔系 過幾月前開始咧，就人人戴口罩咧，我哋過去嗰一個月咧，就呢啲個案新增嘅速度咧，就唔會係咁樣噶。 嗯。 但係你過往嗰一個星期咁樣啊，其實呢啲人人戴口罩嘅措施咧，係已經做緊。 嗯。 咁你做緊呢啲措施咧，你仲每日就講緊40到60，接近70個個案咧，即係話咧，你繼續靠呢啲措施咧係行唔通。但行唔通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咧，我頭先解釋啦，就有一啲組群出現啦。 嗯。 就呢啲組群咧，涉及有一啲感染咗嘅人，佢自己知道或者唔知道。 嗯。 部分甚至乎咧，佢明知自己咧係喺高危嘅國家翻嚟，就佢戴住手帶或者除咗手帶咧，就去酒吧或者去餐飲。咁你餐飲嘅時候，你一定除咗口罩㗎嘛。咁你除咗口罩，你喺嗰度有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你就將其他所有香港人戴口罩呢啲捱返嚟嗰個穩定嘅情況呢就破壞晒啦。咁正正因為係咁樣呢，我哋先至要把握呢個機會呢，就去推一個社交疏離嘅措施。你如果唔推呢啲社交疏離嘅措施，就你單純係靠呼籲，就等呢啲小部分嘅人，我相信一定係小部分嘅人，等呢小部分人呢佢自己醒覺，就自己自願去唔好再咁樣做。咁我哋係唔係可以等呢？病毒係唔會等人。 即係個結果就可能已經係收拾唔到啦。明白晒。喂，多謝晒你呀，何柏良，暫時傾到呢度啊，唔該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18宗。新增个案中有19宗涉及酒吧群组，10人系喺酒吧工作同埋表演嘅人士，9人系曾经去过酒吧消遣。另外2名患者系同酒吧群组相关嘅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的确诊患者包括27男、38女，年龄介乎12至71岁，24宗冇外游记录的个案，主要是来自酒吧群组，亦都有1宗个案仍然在调查。他说新增确诊者中41人有外游记录，14人是由海外回港的学生，亦都有1名有外游记录的护士。另外亦都發現部分患者出現失去嗅覺和味覺的症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傍晚6:30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消息指行政會議今日召開特別會議，預料討論抗疫措施。警方分別在葵涌、將軍澳和秀茂坪拘捕2男1女，他們涉嫌與今個月7日在葵涌港鐵站發生的傷人案有關。警方說當日一名22歲女子入閘的時候使用長者八達通，被港鐵職員截查，一名23歲男子在旁。截查期間，另一名35歲男子涉嫌用針筒擊向港鐵職員的頸，3人最後跳閘離去。整個過程歷時大約4分鐘，受傷的港鐵職員其後送院。警方下午拘捕涉嫌施襲男子，並檢獲懷疑他當日著過的衣服。警方說在被捕男子手機的社交群組找到文宣，鼓勵市民不購票並滋擾查票的港鐵職員，不排除他隨身帶針筒和整個的施襲行動和文宣是有關，會繼續調查。警方將會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9條的傷人罪起訴被捕男子，不排除會以刑罰更重的罪名檢控。泰国新增9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130人染病，再多1人死亡，总数增至5人。泰国鸡蛋商会话，由于民众担心病毒传播以及错误理解紧急状态令，过去10日对鸡蛋的需求激增，民众恐慌式购买，鸡蛋的价格大幅上涨3至4倍。 商务部长下令全国禁止出口鸡蛋，优先确保国内供应，直至疫情危机解除。又说会加强打击抬价行为，违者最高可以被判入狱七年或者罚款最多14万泰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早有狂风雷暴，能见度颇低，明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明早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稍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在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今日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由于落马洲口岸交通繁忙，今而家古洞路、青山公路洲头段近住新田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咗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喺4月7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梅卓燕、 伍宇烈、 杨春江、 黄大辉， 四位独当一面的编舞家， 四个出色舞蹈作品， 舞出超越四段精彩人生。电视节目《演艺盛会》，燕语春辉表演，以四位的名字命名， 用震撼人心的舞步纪念香港文化中心启用30周年。 星期六晚10:4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是香港牙医学会会长曾宪纪医生。其实很多市民都有戴口罩和捽手的习惯，那我们会记得正确的戴口罩和除口罩方法，除低了口罩之后要找适当的信封放好的口罩，以备之后可以用回。如果捽手是不干净的话，就最好去洗干净的手先，然后才用酒精搓手液搓手，这样的消毒效果会更加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1。如果政府採取一些更加嚴格的限制人群聚集措施，到底呢對於我們個社會有什麼影響？又或者你覺得這個措施呢會不會是就算是犧牲了一些經濟的收益，也都限制了我們自己的行動，但如果換來整個社會的健康，又會不會是一個都值得採取的措施呢？18731，大家可以打來跟我們談談。有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喂，系 李生你好，系有咩睇法？ 我觉得佢封夜晚都冇乜用咯，因为我自己都开餐厅，最忙就系 lunch 嗰段时间，夜晚都冇人出街咁滞啦，已经。 嗯，系你而家，譬如以你而家嗰个店铺嚟讲咧，夜晚同埋晏昼嗰个客量相差几多啊？你自己有几多个位左右噶？你自己嗰间食店？ 我间铺好细间，20个座位到嘅啫。晏昼已经跌咗一半噶啦，夜晚更加跌咗七成啦。而家要再嗰啲外卖 app 先，喂，我有翻少少嘢做啊。 系吓，咁但系譬如而家以晏昼嚟讲咧，你有冇采取啲特别措施令到啲客坐疏啲啊？定系点样啊？ 有啊，尽量都唔对住坐咯，将啲台移向墙壁咯。 咁你自己嗰个经济嘅收入咧，有冇计过而家个情况变化系点样啊？ 好彩个业主好有减三成租咯，如果唔系都唔掂。而家等紧政府80,000蚊，争挨唔挨到？ 系嗱，你头先话即系如果唔减，晏昼净系减，夜晚都冇用噶啦。咁点咧？系咪你觉得政府你都赞成政府会采取一啲更加严格嘅措施，定系点样咧？ 更严格冇所谓，你咪停晒佢咯。你咪即系有交税嘅咪计翻税，每日俾翻14日钱佢哋，全香港停晒佢都 OK 噶。其实冇交税咪每日俾1,000蚊咁咯。 即系最紧要，其实对你哋嚟讲有一个经济嘅补偿。 系啦，补偿翻咁个个难搞掂香港就好过啦。 即系你唔反对嘅，依严格嘅措施你唔反对嘅。 唔反对噶，长痛不如短痛。 系，尽快搞掂佢。好清晰啊！多谢晒啊李先生嘅意见。其实李先生嘅即系佢作为一位饮食业嘅经营者咧，佢嘅意见咧，之前啊我哋喺讲禁酒令嘅时候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食肆咧提过嘅，即系宁可不如即系当然有好多反对声音，但系亦都有啲嘅食肆就话不如你索性即系停咗佢啦，咁然之后你等佢尽快冇事，咁等大家再继续正常营业啦。咁当然就必须要有经济补偿啦。吴先生你好，吴生有咩睇法？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觉得即系实施嗰个人流嗰、那个 人群管理嘅 人群管理咧， 人群聚集系啦， 系聚集嗰个咧即系提高咗系好嘅，同埋即系严肃啲系比较好，因为我见咧依两个礼拜咧，可能即系我哋两个月里边大家好少出到街或者人与人之间接触咧，咁而家系忽咗係好多人會約翻出嚟食飯啊，就算傾偈啊各方面咧，特別咧我就話覺得就話嗰啲傭工啊，佢哋喺禮拜日個假期嘅時候咧，佢哋會聚會一齊啦。咁佢哋咧多數係唔戴口罩啊。以我天主教我教堂裏面咧，啲菲律賓姐姐咧，佢哋要翻嚟我哋冇咗離塔啦，但係都有聚會咧，佢哋係唔戴口罩嘅，而我咧就有戴口罩啊。咁同埋食肆嗰方面咧，我真係覺得就話你不如真係停咗佢14日，全面停咗佢啊。譬如話你酒業嗰度話唔准賣酒啫，咁但係佢哋都會出嚟大家去飲果汁或者去傾偈，因為你個音響好嘈嘅時候咧，人與人之間會即係比較貼身一啲去傾偈啊。嗰陣時你好多隱形嗰啲病毒你都唔知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實施呢、這個比較 係 比較即係嚴厲一啲咧，我覺得係啱嘅。咁但係當然咁，我都知道，譬如話麥當勞佢第一日開始，咁我都同佢啲員工講啦，佢哋都話少咗啲時薪啊，咁佢哋都慘嘅。所以我覺得政府都要唔好淨係啲錢咧係俾嗰啲僱主咯，應該係落翻去俾啲員工噶。 明白。 而家好多人去失業嘅，咁但係得。政府都要補償翻俾市民咯，我覺得。 明白，多謝曬吳先生嘅意見啊。嗱，不過如果睇翻咧其他地方嘅經驗啊，咁就算有一啲防止人群聚集嘅措施，你點樣去執行或者係點樣限制呢？可能呢個都係關鍵嚟嘅。嗱，譬如咧喺某一啲地方咧，佢哋用一個比較叫做即係嚴刑峻法嘅方法啦，去處理一啲咧違反禁令自己出外嘅市民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秘魯啊、沙地阿拉伯啊呢啲咧，就係用一個比較嚴刑峻法嘅。如果違反禁令咧，有機會會係入獄3年同埋5年，即係不等咁樣啦。咁亦都咧，譬如以中美洲嘅國家危地馬拉啦，而家咧已經拘留超過咧1,000名咧涉嫌違反禁令嘅人士。咁但係譬如如果以英國咧嘅採取嘅方法咧，佢就係用罰款嘅。如果是违反这个即是禁令出街那些人呢，就当然執法的就是警察啦。如果他违反了的时候呢，就会是要罚即是 60磅嘅。咁但係如果佢再一次違反嘅時候咧，最高嘅罰款咧係可以去到960磅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用經濟嘅方法咧去處理呢個相關嘅問題啦。電話號碼18231，你對於呢個議題仲有啲咩意見咧？打嚟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大家好啊！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有时同个男朋友讲，喂，你疑心唔好咁重好冇啊？咁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第一，我哋可以当然好简单地直译啦，我哋话 don't be jealous， OK， don't be jealous， J E A L O U S 就唔好咁呷醋啦，咁易呷醋啦，咁如果真系我哋想讲疑心啦，咁我哋可以比较直接啲讲咧 ，you've got a very suspicious mind， a suspicious mind， 一个疑心好重嘅脑袋咁啦 ，suspicious， S U S P I C I O U S， you've got。A suspicious mind， 但系萧叔咧就通常咧比较中意用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咧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it， 即系咧唔好谂多咗啦。即系譬如有啲事发生，譬如有一个人讲咗一句说话，咁你就觉得啊、哦，你会唔会系想批评我咧，或者想攻击我咧？咁其他人想同你讲翻咧，就可以话 ，oh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it，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it， 就唔好。諗多咗啦 ，read 就係 read 啦 ，too much into it，into into，don't read too much into it。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饮食业啊，又点睇？如果采取一啲更加严格嘅限制人群聚集措施，佢哋点睇呢？电话旁边咧系请嚟啊，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嗱，你哋嘅饮食界嗰方面嘅业界议员咧就话已经系取得共识噶啦。咁其实而家应该今日开始啦，就会用八项嘅自愿措施去支持政府嘅防疫工作。应该系听日开始啊，包括咗就系帮顾客度体温啦，提供消毒火酒啦，员工要戴口罩啦。如果唔戴口罩就唔招待啦。饮食之后啲顾客又要戴翻个口罩啦，唔会有乐队去驻场啦，啲酒吧嗰啲，亦都鼓励6:30之后咧主力做外卖啦，咁啊可以外卖有8折啦，咁同埋即系嗰个招待嘅人数咧，就应该系你哋台数嘅一半咁样。我想问咧，呢八项嘅措施咧，系咪即系你知道系咪全个业界都会系行呢样嘢，或者有几多成会系愿意行嘅？ 我谂我哋前日开琴日开始呼吁业界去做啦，咁啊。實質個數字咧，我就唔係咁清楚。但係而家手上，好似我哋稻苗學會咧，都絕大部分嘅會員咧，都支持呢件事嘅，因為覺得呢件事咧，第一就話可以幫到社會啦，第二咧就可以減低個疫情嘅傳播嘅。 你哋都有餐饮业界嘅人士就话咧，即系而家其实你哋个生意咧过去几个月咧，已经系跌咗即系40-50亿噶啦，少咗。如果晚市都唔能够提供到堂食嘅时候咧，就要再减多咧成20亿嘅生意额，即系话咧业界每月嘅生意额咧只系剩翻20-30亿。你自己个评估又系点咧？如果政府真系采取一啲更加严格嘅限制人群聚集措施，夜晚只系俾你哋即系做外卖啫，咁你点分析个情况咧？ 其实自从疫情开始，我谂我哋整个业界咧都冇一个能够赚到钱噶啦。只不过咧，大家继续营业咧，就叫做咧确保啲员工咧又收入，又唔好流失太多熟客，因为始终你闩咗门，啲熟客会流走啦。咁第三咧，就唔使等啲客人咧去大量客人咧走去超市啊、街市咧去抢购物资。因为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如果我哋饮食业大量唔开嘅时间，咁所有市民都要食饭噶，加上香港都好多市民都系无饭夫妻啊，无饭家庭，咁佢哋依赖咗我哋饮食业，咁如果我哋唔开门，佢又一定会去超市、街市去购物资啦，咁所以我哋都继续坚持经营，虽然蚀本， 咁如果你話晚市再唔開咧，我諗咧個倒閉潮咧，同埋我哋飲食業界咧都頂唔順噶啦。咁啊，會有大量失業啦。我哋而家從業員大約有20-30万左右啦。如果有10% 結業嘅，咁啊有2-3万人啦。咁啊，我諗遠遠會超過呢個數字啊。 嗯，在飲食業入面都好闊㗎，即係有唔同嘅餐廳㗎，即係譬如據我所理解，你就應該係即係經營一啲茶餐廳嘅形式㗎，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呢係經營譬如火鍋店啊，又或者係酒樓啊等等。有冇評估過呢唔同嘅經營方式，譬如佢可能係經營一間茶餐廳嘅，又或者佢經營中式酒樓，如果真係嚴格地去限制嗰、那個即係夜晚嘅聚集嘅人數，其实对于各自的影响会是怎样呢？ 如果严格去限制夜晚，坦白讲，现在可能经营啲中式婚宴啊、酒楼啊、啲大型聚集嘅，我想佢啲生意跌咗95%左右啦。咁我自己本身经营中式嘅，咁我哋都下跌咧6%左右。 嗯，咁唔好意思，跌咗几百分之几话，听唔清楚，你哋。 10-70% 左右， 10-70%。咁但系如果对比你头先举个数字，即系啲中式酒楼嗰啲跌成90%，咁其实你哋已经系好啲啲噶咯，系咪啊？ 叫做不幸之中嘅少少大幸啦，即系我哋都多咗10-20% 生意。咁但系我哋饮食业去到最尾嗰个天成盘营运账个底数都唔会有双位数字噶嘛。咁如果咁样跌法，只不过即系每日或者每月经营嘅现金流。可能都是只夠出糧，都未必夠，冇錢交租，未必夠，冇錢找貨錢噶啦，都佢哋，所以我哋業界都十分之辛苦。 嗯，而家究竟政府会有啲咩新嘅防疫措施啊？我哋未知啦，都要等即系6:30之后啦，先至知道啦。但你自己作为业界，你觉得你哋能够承受到一个乜嘢程度嘅措施呢？譬如系话限制夜晚经营嘅时候嗰个台嘅数目、招待客人嘅数目、台嘅距离啊，定系你哋觉得如果政府有足够嘅补偿嘅，就算叫你哋连续即系14日或者28日夜晚唔开门，你哋都能够承受到呢？你点评估呢？你自己？ 其实我哋最希望政府就唔好立法或者勒令要我哋停业啦。就算政府补贴我哋人工，出粮，咁我哋都要交租。我哋仲要有啲连锁集团咧订咗嘅货咧，佢唔系今日订听日嚟，可能佢订一年或者一季嘅货，基本上佢销唔销到咧，佢都要承受嗰批货啦。就啲。后勤洗手嘅人工啊，啲杂费啊，差饷啊，嗰啲都要交噶嘛，系咪？咁嗰度都唔少嘅。咁我哋所以自发做头先你讲嗰抽嘅防疫措施啦。6:30后，我哋有啲业界就唔做堂食啦，只做外卖。就算做堂食，我哋咧个座位咧，即系嗰个入客座位咧，都系减到50%。咁就入嚟嘅探業啦，咁如果帶有呢個家居隔離嘅手環呢，我哋都唔招待啦，會禮貌邀請佢離開。 即係都係採取返嗰八招啦，即係你哋如果 我哋都會做。 係啦，即係如果再做政府再要求多啲，甚至係要求你哋全面唔可以做呢、這個堂食啦，只係可以做外賣，甚至係全面即係要求削減你哋嘅夜晚嘅經營嘅時數咁樣。咁你哋覺得呢個就比較難接受啦，會唔會咧？ 呢、這個我諗會產生咧大量倒閉潮啦，即係已經係其實好，我哋都掙扎求存嘅呢一兩個月裏面。咁如果連晚市都冇得做咧，拉低咗道閘嘅業界咧，我諗都好難拉得翻起啦。咁同埋都會影響好多員工失業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徐文伟，我哋都留意住咧，政府有啲咩公布啊？唔该晒徐文伟，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咁其实除咗饮食业受影响之外咧，其实而家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就话咧，即系戏院业界啊，亦都可能会同政府嗰度咧有一啲主动嘅洽谈嘅，譬如会唔会系即系全面有一个短时期嘅暂停营业咧？因为而家入场嘅人数咧都少咗好多，同埋当政府呼吁即系大家唔好去呢啲咁嘅人群聚集咗。措施的时候会不会是反而如果政府能够有一些的譬如补偿等他们停业反而会不会更加好呢就是有不同的消息在这里讲的。有黄先生的黄先生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你好，系。 其实我觉得咧，长痛不如短痛啦。即系你如果将香港停一停14日，同政府商量下，点样可以帮，即系帮助翻所有嘅业界。就算全部帮唔到都好啊，起码帮一半。所谓全民抗疫啊嘛，系咪？咁、如果成个香港嘅人大家付出少少，咁咪会救到咯。咁好过你而家无止境咁样，都唔知去到几时香港先可以回复翻嗰个原貌。 嗯， 系嘛？ 系啊，即系你觉得就长痛不如短痛啦。 系啦，系啦。 吓，明白啊！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咁但系呢个咁嘅长痛不如短痛咧，如果摆喺一个即系我哋将香港整个经济体去睇嘅时候咧，因为即系呢啲嘅零售啊、饮食咁样咧，都对于我哋嘅经济收益都负咗一个都几重要嘅贡献嘅。咁究竟对于香港嘅整体经济影响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庄太亮教授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点样评估咧？其实而家唔同嘅国家都实施紧一啲限制人群，即系聚集或者限制人数外出咧嘅措施嘅。你点样评估？特别喺香港，如果真系用呢个方法嘅时候，对于我哋嘅经济个影响会系点啊？ 其实香港经济咧就已经受到即系呢个打击啊，即系已经系即系五劳七伤噶啦。我哋已经冇乜游客，咁而家你连即系对个人群聚集都限制嘅，咁即系好多活动咧。就算係本地消費者咧，都好難出去啊！因為好多人出去咧，即係除咗同屋企人之外，咁你同朋友啊，即係食飯啊，或者係消費咧，啊都喺外出做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外出嘅店啊、餐廳嗰、啲會受到比較嚴重嘅打擊嘅，就已經本身已經係差噶啦。咁跟住會更加差嘅嚇。 失業率嗰個估算咧，上次公布嗰個失業率咧就係3.7%嘅，就係12月到今年嘅2月。咁如果我哋真係採取一啲嚴格嘅限制人群外出措施，呢、這個失業率嗰度，你嘅估算又會係點啊？ 嗱，而家其實失業率主要嗰個重災區係邊度咧？就係、嗰個譬如餐飲啊、住宿啊，嗰度本身已經係差噶啦，舊年已經差啦，今年因為即係疫情咧，二月更加差，即係去到成6.幾噶啦。咁建築行業都係已經即係差咗嘅，即係之前啊，譬如社會事件都冇啲咩影響，建築而家影響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仲有支柱就係咧，即係邊個行業咧？就係金融啊。物流咁同埋呢個政府嗰啲工，咁呢個就未必受到人群聚集影響嘅。咁所以人群聚集嗰個即係限制咧，可能喺餐飲嗰啲更加會嚴重。咁你睇翻個失業率咧，其實呢頭先講三個行業咧冇受影響，咁所以即使係其他行業即係都係可能再變得差咧，咁整體失業率可能都係有個上限嘅，對，去到4.幾，因為其他幾個行業其實都係2.幾啊，或者1.幾嗰個失業率嘅，咁所以拉雲嚟講，其實就可能去4.幾，咁就平均就差唔多係咁嘅數咯嚇。 但你頭先都講，即係除咗飲食之外，香港都幾嗱，當然旅遊就已經冇咗啦，即係已經係極差啦嚇，即係嗰個經濟支柱。咁但係金融物流咧，都係我哋重要嘅經濟活動嘅。你預計喺今次疫情嚟到講，即係呢兩個部分會受到嘅影響會有幾大咧？ 嗱，其實反而物流金融唔係變差嘅喎，即係而家。大家都唔出去食飯，咁就變咗送外賣咯，送外賣可能對個物流嗰啲或者送貨嗰啲仲影響仲好嘅。你睇翻個失業率， 大家多咗網購，其實 多物流冇受到冇乜點受影響嘅，金融都冇嘅。金融係睇個量噶嘛，即係即使股市跌，但如果成交多咧，其實從中收嘅佣金都係多咗嘅。咁所以金融業暫時咧都個失業率都唔係話受到影響啊。政府亦都冇裁員，咁所以呢三個行業暫時嚟講咧都係比較安全啲嘅。 咁但係就算呢三個行業係安全啦，即係正如頭先講，即係可能個重災區就係喺咗譬如飲食咁樣，咁但係嗰度就真係僱用咗唔少基層嘅勞工㗎喎。咁你點分析？即係喺如果個疫情持續落去，或者我哋要採取嚴格嘅限制人群聚集嘅措施嘅時候，其實對於唔同階層嘅人士嗰個嘅影響會係點樣呢？ 係啊，因為而家受打擊行業都係比較低，即係收入唔係咁高嘅，金融行業其實收入高嘅，咁金融啊、政府工啊呢啲其實去對譬如樓市影響反而更加大，因為呢啲人佢比較有錢啲，咁可能買樓啊嗰啲都係呢班人。咁但係你話 對基層嚟講咧，譬如飲食啊啲係一般都係基層人士啊，咁對佢哋嘅生計會造成好大嘅打擊嘅。啊，咁但係佢又未必影響到譬如樓價，咁但係因為佢哋嘅生計又受打擊咧，咁佢哋可能係即時係冇收入同埋冇乜即係可能冇錢交租嘅。咁所以佢人數影響係會多嘅，但係整體經濟對整體經濟百分比影響就唔係特別大，因為我哋主要睇外貿同埋金融，外貿一月比較差，而有少少反彈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外貿同埋呢個即係金融其實暫時仲係撐住香港嘅經濟嘅。 但係咪都要考慮一點就係全球嘅經濟狀況咧？ 嗱，我哋基本上係受中國影響大嘅，就算美國點樣差咧，即係香港只要有譬如我哋多啲做旅客嚟或者有啲資金嚟咧，其實就基本上我哋唔係需要好多嘅啫。咁外邊不嬲都變動大嘅，影響我哋股市，但係影響我哋經濟實際情況就係我哋嗰個外貿同埋金融。金融而家嚟講咧，暫時睇唔到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外貿有好大嘅波動嘅，咁你睇翻三月之後個外貿或者中國出口會唔會即係反彈翻啦？ 好啊，呢啲都嘅数字都仲要观察。多谢晒你，庄太亮教授，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嘅常务所长。喺度咧，亦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啦，就系听朝早咧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嘅，喺度讲一讲咧香港嘅即系各行各业喺今次肺炎入边咧所受到嘅影响啦。咁一阵间六点半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一台亦都会系转播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记者会。而家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太子道西一带的交通情况先啦。咁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啊，咁近住窝打老道快线嗰度咧，头先有意外事故发生，而家仲系处理紧，咁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新蒲岗御港湾附近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快线受到阻碍，塞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下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人向往的旅游地点，自然风光多样化，有雪山、冰川、湖泊，亦都有草原和沙漠。不过短暂旅游可能只可以看到新疆的表面，当地人的生活又是怎样呢？今晚梁敬国、黄仲远和嘉宾司徒艳云会讲下新疆的山情、农情、人情。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大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即刻会转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政府官员见记者嘅。 由于疫情嘅关系咧，我哋记者会咧都作咗啲特别嘅安排，包括限制人数啦，同埋喺座位上面咧要求大家隔开坐。首先好多谢大家嘅配合。摄影嘅朋友咧，我知道大家工作需要咧，可能都要有个走动，我哋都留咗前排嘅位置。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工作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尽量咧去保持翻个社交距离，为己为人嘅。如果大家冇问题咧，我哋而家先请行政长官发言。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席捲全球，確診的個案截至到今天早上已經突破了50万宗，死亡的人數呢亦都是大幅上升。我們看到不少國家和地區的醫療系統已經超出了負荷，情況是非常之嚴峻。至於香港的最新情況，今日的確診個案是破紀錄的65宗，令到確診個案的總數是高達518宗。在短短的兩星期之內，香港的確診個案由138宗增加到今日的518宗，升幅是接近3倍，可以見到那個情況的嚴峻。而呢兩個星期上升的個案有成90%，即係90%咧，都是外地輸入的，他哋是主要係香港居民在外地翻香港啦，亦都係香港居民在病毒潛伏期間咧有外遊嘅記錄，或者是呢兩個組群的緊密接觸者。而部分的新增本地個案涉及在酒吧消遣、婚宴、私人派對。一般我哋稱之為社交嘅接觸。面對疫情嘅發展，特區政府一如既往咧，都係迅速應變。喺今個星期一，3月23日， 我就公布了在四方面針對性的措施。第一，是限制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入境和在其他口岸的加強措施，壓抑了從境外輸入的風險。稍後李家超局長可以交代下的成效，但是我們必須要記住，仍然是有為數不少的香港居民是要回香港的。第二個措施是加強抵港人士和在社區的病毒檢測，做到早識別、早隔離和早治療。稍後我會請陳肇始局長和大家介紹一下已經採取了和將會進一步採取的措施。第三是加強對於接受家居檢疫人士的執法，並且更加嚴厲地去打擊違反檢疫令的人士。在這方面，我在這裡想特別是感謝香港市民，他們是配合這個打擊違反檢疫令的工作而作出舉報，稍後李局長亦都會是交代最新的情況。第四方面是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星期一我宣布了，我們將是要求所有位處私人遊樂場土地契約的私人會所關閉它轄下的康樂體育設施、更衣室和一些兒童的遊樂的設施。我們都很高興知道這60多間的私人會所都相繼是關閉了上述的設施，而一些不受這種土地契約影響的其他私人會所和大學裏面的康樂體育的設施亦都是採取了相同的做法。第二方面，我當時是建議，只是建議，建議是透過修改法例暫時禁止食肆、酒吧和會社售賣和供應酒類的飲品。這個建議公布之後是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但我覺得這個討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是正正今日香港社會需要，為了進一步減低社交接觸、同心抗疫，究竟我們現在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是什麼？經過討論的我想大家得到的共識就是，我們面對的挑戰呢是要減少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一些聚會、聚餐和聚集。在這段期間，我亦都是親自和飲食業界是分別見了兩次面，去聽他們的意見。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社會認為單單去禁止飲酒和賣酒並非一個對症下藥的方法，大家都更加明白我們面前要處理的是人群的聚集、聚會和聚餐。換句話說，當香港已經出現了公共危急的情況之下，我們需要以更加嚴厲的手段，包括立法禁止，從而去減低甚至阻止人多聚集的活動。無論這些人多聚集的活動是在什麼的處境或者什麼行業來到去進行的。有見及此，行政會議在今日下午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通過了兩條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即是香港法律第599章之下的新增的規例。第一條的規例是禁止多過四個人，是禁止多過四個人在公眾地方的群組聚集。英文呢是 prohibit group gathering in public place。 任何一個聚集如果是超過四個人，就會在這條規例裏面視為一個群組的聚集，而是會受到禁止。第二條規例是管制餐飲業務和若干處所的營運，稍後我會再加以解釋的。這些都是為了應對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臨時措施，將會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以發出指示的方式，在一個指明的期間有效，而每一次發出指示的指明期間都不會超過14日。但當然14日之後發覺重要落實，又發出一個指示就再生效另外的14日。好了，我現在講講這兩條規例的內容。第一條規例是禁止這些群組聚集，簡單來說就是多過四個人聚集一起就是被禁止， 就是違法的。但大家都可以想像，日常的生活和城市的運作是很多聚會或者聚集是會超過四個人的。所以規例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豁免的群組聚集，大概有12項的，稍後我們會提供那個詳情。這些被豁免的群組聚集，即是說多於四個人仍然可以聚集的活動，是包括在工作間的聚集，包括履行政府的功能的聚集，好像我們今天呢，我們坐在這裡多於四個人，還有大家呢就更加多人了，我們都是在這裡履行一個政府的功能，亦都是包括在法庭、立法會和區議會的程序，即是說這些法定的機構的工作和會議呢是可以繼續進行，亦都包括喪禮和婚禮等。婚宴呢，陣間呢就會喺嗰啲餐飲業嗰度呢，要睇下點樣處理。呢度係講緊個婚禮，即係結婚嘅儀式嘅進行呢，都係一個可以被豁免嘅群組嘅聚集。這個規例嘅生效日期係今個星期日3月29日零時生效，有效嘅日期正如頭先講咗啦，係14日。第二個規例呢係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餐飲業務，餐飲業務即是所有是領牌的酒樓、食肆、咖啡店、酒吧，他們需要遵從以下的六項要求。第一，是可以用的食肆裏面的座位是不超過正常的提供的座位 50%， 即是坐滿了都只能夠是這個食肆裏面的一半。第二，是桌與桌之間呢至少是要 1.5 米的距離，或者有其他分隔的安排。第三，是每張桌不能夠多過四個人。第四，在食肆裏面都是要佩戴口罩，無論是顧客或者是工作人員。當然在顧客在飲食期間可以除了口罩，但是飲食完畢傾偈亦都要戴回口罩。第五，是進入這個食肆所有人都要探測個體溫。第六，食肆是要提供消毒的潔手液給入來食肆的人是使用的。規例的第二部分是其他場所，規例將會是要求關閉以下的場所，一共有六類的場所將會在規例生效之後要關閉。第一，是遊戲機中心，英文是 Amusement Game Center， 這些是有法例規定有定義的。第二是浴室 bathhouse， 第三是健身中心 fitness center， 第四是游乐场所 place of amusement， 简单咧系包括桌球室啦、保龄球场啦、公众嘅溜冰场。第五是公众娱乐场所 place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喺呢度就包括电影院。第六咧系供租用举行社交聚会嘅处所，一般叫做派对嘅房间。這條規例的生效日期是稍微會早一點的，是明日3月28日下午6時就生效，有效期亦都是14日。兩條規例亦都會定明的執法的工作是怎樣做，誰有執法的權力，是否可以巡查，亦都當然規定的罰則，亦都有罰款和監禁。詳細的情形稍後我們會用新聞公告來到交代了。最後我想在這裡講講，我們在上述對於行業的管制無可避免呢是打擊現在這些行業的生意，可以說呢是令到他們雪上加霜，亦都會影響受僱的員工。特區政府是非常之理解亦都明白，但是為了公共的衛生和抗疫的工作，我們去到這一步呢是需要走這一步的。但我在這裡可以承諾，特區政府是會提供財政的支援，而這個財政支援的方向是要求僱主不要在這段期間因為這些措施而裁員。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裁員呢，恐怕會影響他們日後去申請這些財政支援，譬如津貼的資格。而我們這些財政的支援呢，亦都是會以保障員工呢是為主的。事實上，自2月中我宣布了成立防疫抗疫基金之後， 最後咧，防疫抗疫基金係有24项嘅支援啦。我了解到喺過去個零月，各行各業係承受緊更加大嘅打擊，包括一啲早前已經基金裏邊受惠嘅行業，例如旅遊業，因為過去一個月咧，全世界而家都係有紅色，我哋對全世界咧已經有紅色嘅外遊警示。咁亦都應該係冇乜旅客會再嚟香港，咁所以對於旅遊業嘅打擊咧，係真係進入咗冰封時代。咁所以儘管早前喺基金已經受惠一次，但係佢哋仍然係非常之困難。另外有一批咧係未被納入基金嘅行業，我哋自從出咗呢個基金申請咗撥款咧，係收到好多嘅行業就話我哋係遺漏咗佢哋嘅，所以我而家宣布。特區政府將啟動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一併處理上述兩類面對很大困難的行業，無論他們受今次加強社交接觸的影響與否，我們都一併處理。在未來這個禮拜，我會要求各個局長聯絡業界商討，制定合適的方案，稍後會跟大家交代這些合適方案，跟住咧就又要去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咧嚟到申請撥款。我而家先請陳肇始局長同大家交代一下病毒檢測嘅工作。 好，多謝行政長官，各位傳媒朋友。為咗保障市民嘅健康同埋保護我哋嘅醫療系統咧，政府嘅疫情嘅防控嘅工作嘅重點咧，剛才咧。我哋喺較早前行政長官已經講咗我哋嗰四個措施，而四個措施嘅一個即係最新嘅一個情況咧，尤其是係點樣去防止輸入個案喺社區蔓延咧，我想喺呢度咧亦都係交代一下一啲新嘅資料。當然咧，及早識別一啲冇病徵嘅人士咧，都係我哋喺整個防控工作尤其是行到呢度咧一個主要嘅一個部分。咁過去咧，我哋一直為有發燒或者係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嘅病人咧，係或者係病佢哋咧係喺病發前14日曾有外遊記錄嘅人士係進行檢測嘅。咁因應本港咧近日係輸入嘅個案或者有外遊記錄嘅個案咧，其實係大幅上升，所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自3月19日起咧，已經喺加強實驗室監測計劃咧。下面咧係為抵港但係係冇出現任何病徵嘅人士咧，係提供免費嘅2019冠狀病毒嘅檢測服務，並且咧係擴大檢測範圍，以盡早咧係識別患者同埋減低社區傳播嘅風險。咁我哋亦都喺3月25日起咧，就係為英國同埋歐洲其他國家同埋美國咧嘅抵港人士咧，係進行一啲檢測嘅服務，係針對性咁樣。咁並喺昨日咧，3月26日咧，係起咧係喺亞洲國際博覽館設立咗一個臨時嘅樣本採集中心，去加快進行檢測，並希望咧係便利部分難於安排家人或者係朋友送樣本嘅人士。咁衛生署咧，亦都喺3月19日至到3月26日嘅期間咧，喺香港國際機場咧，一共派發咗5613個樣本瓶俾一啲入境嘅人士。咁並且咧收到同埋完成測試嘅咧，係有2804個樣本，當中咧係有26個樣本咧係對病毒測試咧係呈陽性。咁佔完成測試嘅樣本嘅總數咧係0.9%。換句話講咧，有100名係冇出現病徵嘅人士咧，大概咧係有1名咧係對病毒測試咧係呈陽性嘅。咁呢個説明咧，其實呢個病毒測試咧係非常之重要，去盡早識別嗰啲個案啦，令到佢哋咧係可以盡早接受治療嚇，同埋咧就唔好喺個社區入邊咧係蔓延。咁所以以下咧係我哋有以下嘅加強措施嘅，一。就係咧，我哋積極咁樣咧，係準備係進一步咁係擴大監測嘅範圍。其實而家咧喺個機場入邊咧係喺過去1-2天咧係已經係開展咗。咁我哋亦都係會咧係涵蓋所有抵港係冇出現病徵嘅人士。咁抵港嘅人士咧就係會喺香港國際機場咧係獲提供樣本瓶嘅。咁當然，我剛才所講咧，亦都係有喺亞博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臨時嘅檢測中心。咁佢哋就會有兩個途徑咧，係可以提交樣本。 一咧就係從機場即時去乘坐接駁專車去臨。去到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就並依照指示咧，係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咁完成之後咧，就係即場係交回衛生署當值人員，然後咧係盡快自行返回居所作14天嘅強制檢疫，或者二就係自行咧係喺居所咧係收集深喉唾液嘅樣本，然後咧係透過家人或者係朋友咧係將樣本咧係於收集當日咧。的早上交回其中一個收集的診所或者一個收集的點。而第二個加強措施呢，我們現在積極是去研究安排呢，是更多提供更便利於抵港人士提交樣本的一些的方法。除了較早時呢，其實我們已經是將個樣本收集點呢是由13個增加至到31個之外呢，我們亦都呢是積極研究呢其他收集樣本的方法。例如是怎樣可以是去收返啊，咁樣。咁呢啲呢是積極做緊啦。咁第三呢就是話為咗係收回更多樣本去以盡早識別患者呢，我哋呢亦都係喺完善我哋收集樣本嘅配套安排嘅同時呢，亦都會係研究呢係要去強制所有抵港人士係必須喺指定嘅時間內呢係提交樣本。咁而事實上呢盡早識別個案除咗話有助盡早接受，令到患者盡早接受治療之外咧，亦都可以減低咧佢哋嘅親友啊，或者係嗰啲緊密接觸者患病嘅風險。咁至於安排方面咧，係若果呢啲係檢測結果咧係呈陽性反應咧，衞生防護中心咧會盡快通知有關人士，並安排佢入住公立醫院去接受治療。一般而言，如果是交回樣本後的三個工作天是未有接獲通知，亦都是表示他的樣本對檢測呈陰性反應了。有關人士是需繼續接受個強制的檢疫，直至到個檢疫期是結束的。咁我喺呢度特別呼籲啦，抵港嘅人士咧係應該要積極配合政府收集樣本檢測嘅措施，同埋咧係以便咧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係能夠盡快咧係做到佢哋嘅病毒檢測服務，同埋及早識別冇病徵嘅患者，去減低社區傳播嘅風險。咁另外咧，我都想講一講咧，就係話醫管局佢哋喺亞博嗰度嗰個。即係已經喺3月20日開始咗個中心嗰、那個整體嗰、那個而家最新嘅情況。咁喺有見咧，未來一段嘅時間內咧，其實係要處理大量經香港國際機場到港啦，亦都係由衛生署轉介即係港口衛生科轉介去公立醫院嘅一啲懷疑感染個案嘅入境人士咧，醫管局咧亦都係按我哋政府嘅抗疫督導委員會嘅指示咧，喺3月20日起咧就已經咧係喺亞博同埋咧係北大嶼山醫院咧設立咗一個檢測中心噶啦，亦都係為有上呼吸道嘅感染症狀嘅人士，呢啲咧就係有症狀嘅人士係去入境嘅時候咧係進行咧病毒檢測。咁睇一睇啲數字啦，由3月20日起啦，直至到昨日，即係3月26日啦，晚上9時，合共咧係有411同埋咧103名嘅旅客咧，分別咧係轉送去亞洲博覽館啦，同埋咧係北大嶼山醫院嘅檢測中心，係進行2019年冠狀病毒嘅測試。截至到目前為止咧，係有498名嘅旅客嘅測試結果咧係為陰性嘅，並且咧已經係返回居所繼續進行14日嘅家居隔離。咁至於測試呈初步陽性嘅結果嘅個案咧，都會由衛生署咧進一步去檢測，然之後咧係確定咗之後咧，就會係就會係公布嘅嚇。咁最後啦，咁最後咧其實我都喺呢度咧係想呼籲啦嚇，為咗係我哋要保護我哋香港嘅市民，保護我哋嘅醫療系統啦，我呼籲大家咧如果係接受我哋檢疫令嘅抵港嘅人士咧，一定要自律啊！亦都係感謝嗰啲咧，係絕大部分咧係有自律嘅人士。 第二呢就是要積極啊，希望呢啲抵港人士呢亦都要積極呢係配合政府呢收集樣本嘅一啲嘅措施。咁而第三呢就係剛才行政長官都講咗，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亦都係我哋要市民呢希望係克制忍耐，同埋呢係要採取一切社交距離嘅措施，盡量呢係減少外出。只要是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不可以鬆懈，我們才可以同心抗疫。多謝。 現在請保安局局長。 多謝行政長官。政府在三月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去減低從外地輸入個案的風險，包括在3月19日要求所有從海外國家或者地區入境的人士在抵港之後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以及在3月25日拒絕從海外國家或者地區坐飛機到我們香港國際機場，又或者過去14天曾經是到訪過外國國家或者地區的非香港居民入境的，亦都暫停我們國際機場的過境服務。在執行了以上一系列的措施之後，入境人士的數目是大幅下跌的，尤其是訪港的非香港居民。在25日，即是說實施了整套措施的第一日，機場的非香港居民入境的人數是下跌了82%，由措施之前的即是24日的928人呢下跌到164人，昨天呢即是26日呢是再下跌到132人，即是較生效之前呢是下跌了86%的。在港珠澳橋口岸非香港居民入境的人數呢亦都在措施生效之後呢下跌了97%，即是由生效之前。 好呢，請你先介紹你的傳媒機構和用麥克風發問的。左手邊後面所上是第二排中間這位戴眼鏡這位記者，麻煩你。 特首你好，香港另一排卓偉，想問下三條問題的。即第一條呢就是你星期一都宣布了這個禁酒令啦。咁你啱啱解釋就話其實即係一個建議嚟嘅啫，但其實你一宣布咗之後咧，即係有唔少行會成員都出嚟就話其實唔同意你呢個做法啦。咁亦都專家顧問團嘅成員咧，亦都甚至話其實冇同你傾過呢個禁酒令嘅。咁其實即係今日就話唔再做啦，係咪即係代表當日嘅宣布係太過倉促咧？係咪即係代表今日的我打倒咗你昨日嘅你咧？咁另外第二條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即係今次就宣布咗禁止四人以上的人群聚集啦，咁同埋對於食肆都有6個要求嘅，咁但係其實呢個都牽涉即係好龐大嘅人手執法嘅，咁政府有冇考慮過呢個問題呢？咁譬如一啲星期日嘅外佣聚集啊，即係依家譬如週末啲人都會去郊外行山啊，政府係咪有足夠嘅人手去巡查呢？喺罰則方面咧，即係你啱啱都冇交代到啦，可唔可以交代少少？係咪都係由即係警方去負責執法咧？咁如果違例嘅，會唔會即係需要坐監同埋罰款呢？第三條問題就係，即係都係關於呢個人群聚集嘅限制嘅。咁依家就其實可以，你就話可以豁免，即係紅白議事啊，即係辦公室都可以豁免啦。咁公共交通工具係咪都喺豁免嘅範圍入邊咧？咁但係即使可以豁免咧，但係其實公共交通工具咧同埋辦公室入邊都係有好多嘅人會聚集嘅。政府有冇考慮過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咧？唔該。 多謝三個問題。第一咧就喺今個星期一。剛才我講過了，在四個方面工作呢，去到第四個方面是怎樣可以減少社交的接觸。我們有一些方案呢提了出來就立刻做，譬如即晚已經寫信給這些位處在私人遊樂場土地契約的私人會所，要求他要即時關閉，效果是明顯的，其實在跟著的兩三日呢都已經全部關閉。但是去到說因為我聽到有意見，這個或許不是專家的意見，因為社會上很多人有意見呢，就是說看到在蘭桂坊裡面幾間酒吧是出現了這些群組的感染， 於是就認為呢個係一個高危嘅地方，政府咧應該有所行動嚟到去減少喺呢啲地方嘅交叉感染。咁所以當日咧，我係建議嚇，我係好明顯係好清楚講咧，係一個建議。呢、這個建議要落實咧，係需要立法嘅工作。於是我就話咧，係跟住呢個禮拜咧，我哋會研究嚇，只係一個建議嚇。咁就好似頭先我講咧，建議出咗之後咧，社會反應係好強烈嘅。討論亦都係好頻密嘅，我認為呢個係一件好事嚇，係令到社會可以聚焦，而家知道真係要加強呢個社交嘅距離，甚至要減少呢啲社交嘅活動。亦都大體上社會上出咗個共識咧，就係、是、無論佢嘅處所喺邊度，係一間酒吧、餐廳，或者喺其他嘅健身室，諸如此類，都同樣會出現一個群組嘅聚集。所以如果要處理咧，都要一併處理。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應該針對某一個行業，唔係一定係餐飲業，可能有啲公眾娛樂嘅場所都會有一個群組嘅聚集，甚至喺一啲公開嘅地方，譬如喺公園裏面啊，甚至喺一啲天橋嗰度啊，都會有人群嘅聚集。所以亦都係要求咧，政府喺呢一方面要處理。咁喺集思廣益之後咧，我哋就宣布了今天呢是在透過兩條新的規例來到處理各方面的問題。這個正正是在我處理整個疫情裏面，我們是很樂意去聽意見。所以行會成員因為是星期一講， 很明顯呢是未經過行會來討論，但我都希望社會早一些可以討論。所以行會成員如果他想發表個意見，一般嚟講，我做行政長官呢兩三年咧，我都好歡迎行會成員咧係多發表嘅意見。而其中一位專家同大家講呢件事係冇喺專家顧問團討論，亦都係事實。事實上，佢哋俾我哋嘅信息或者俾我哋嘅意見咧，就一定要加強呢個社交嘅距離。往往都唔會由專家講到去每一個措施、每一條規例點樣寫。因為他們都是我的顧問，而事實上專家顧問的意見往往要將它落實成為一個措施、一個政策，這個是政府的功能，也都有政府很多的考慮。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最重要在個抗疫期間，我們是爭取做最適合的措施來到去解決現今我們處理那個問題。第二方面有關兩個規例的執法啊、罰則，我稍後請陳局長或者常任秘書長咧同大家講講嚇。第三方面咧就因為大家唔好意思，大家冇揸住嗰個規例裏邊嘅十二項嘅豁免，咁所以就未必睇得到。而事實上，我都好老實講，我哋真係爭分奪秒，所以而家咧我哋啲法律草擬專員咧仲喺度做緊嘅工作。亦都係呢個原因咧，這個有關於群組聚集嘅規例咧，可能要遲幾個鐘頭，即係比另一條關於飲食業同埋處所嗰度咧，要遲幾個鐘頭咧，我哋先能夠公布。但我哋盡量爭取時間咧，等大家可以知得到。裏面其中一個豁免，正正就係有啲市民喺一個公共交通上面嘅一齊啊，佢哋去搭車。去一個地方的時候，一定是多過四個人，我們不可以期望一個巴士只是坐四個人，所以也是屬於是豁免。所以 你提的問題就是，如果他做到很極端，不如全部不要豁免，就差不多香港很多事要停頓下來了，大家都不可以再出席記者招待會來到去為市民去問問題或者是報導。所以一定要取得這個平衡，就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呢，多過四個人的群組的聚集呢 是要獲得豁免，而不可以被他犯法的，否則呢就會是出現更多的問題。我現在請邊位陳局長講講關於罰則和執法的工作。 好，如果大家即係講咧，剛才係關於即係餐飲業嗰個一啲嘅規定嗰個嘅規例咧，其實如果任何人咧係冇合理嘅辯解違反咗咧，係即屬犯罪。咁一經定罪咧，罰款咧就係50,000元，或者咧係同埋咧係監禁咧係6個月嘅。咁呢個咧係第5級嘅一個罰款嚟嘅。 咁至於係喺個人群聚集嗰個規例咧，我哋咧係會有一個定額罰款2000元啊，或者咧係一個25000元嘅罰款，同埋咧係監禁6个月嘅。咁呢個就係剛才行政長官所講嗰個公眾地方嗰個聚集嗰個規例。 執法 至於執法咧，或者我都請食環署署長咧，可以講一講嗰個執法個整體嘅情況。基本上咧，就係、是、當然咧，一開始咗生效規例生效咧，執法嘅人員咧都會係去作巡查嚇，同埋咧係去了解個情況。咁當然大家理解到，當我哋一開展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有一啲嘅。食肆啊，有啲嘅地方咧，佢哋都係未係即刻知道。咁喺個執法嗰度咧，請阿劉處長可以講講。 係就住適用於餐飲業方面嘅措施咧，其實咧大家都可能理解咧，大部分嘅食肆咧，如果喺香港咧，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有食環署發出嘅牌照嘅。咁酒吧亦都有酒牌啦，有啲會社亦都有佢嘅牌照喺度。咁就住食環署執法方面咧，其實我哋日常都有巡查，按風險為本嚟做巡查嘅。有咗呢個規例同埋即係局長發出嘅指示之後咧，其實食環署我哋會係調配內部嘅人手咧，係加強個巡查。咁喺個指示嗰度咧，係有6项嘅即係規定係啲食肆要做嘅。咁其實大部分咧，其實咧係都需要係通過咧係喺現場嘅視察咧，去判斷有冇違反。如果是有違反的話，我們會按那個規例裡面的條款就是進行執法的工作的。至於其他的執法部門，我們理解他們也會是按住食環署類似的方法，其實是去應對這一方面的執法工作的。 我或者想補充一句，我們現在面對是一個公共衛生的緊急狀態，咁所以係好難咧，能夠喺確保咗有100%足夠嘅執法嘅人員咧，我哋先係採取呢啲措施。我哋希望一如既往啦，呢啲嚴苛嘅法例係會起到一啲阻嚇嘅作用。但我哋更加希望係全港市民係會自律，為己為人，為咗香港打贏呢場抗疫戰咧，係唔需要俾我哋去到執法呢個階段。他們就是自我約制啦，忍耐一下啦，如非必要就不要出街，如果出街呢也都不要去進入一些群組聚集的活動那裡。 下一條，右手邊前排淺色褸的李記者。 你好啊，TVB 的，想問回這三個問題呢，就是即係首先係想話嚟緊咧，其實下個禮拜都月底啦，咁啊每個月月底都有啲公眾活動啦，即係或者亦都可能未來有啲示威遊行啦。即係而家禁止四個人聚集咧，咁係咪其實都禁止曬呢啲活動咧？定係會由邊一啲部門負責去執法同埋點樣執法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又想問一下嗰個執行嘅問題啦，就係、是、食肆上面咧，即係如果有啲人9个人一齊去食飯，分開3张台，每台3个人啦。或者是有些屋企是一家五口，即是爸爸媽媽帶住3个小朋友，那是不是又不能夠去餐廳吃飯呢？即是執行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難呢？最後就是林太是今次沒有了禁酒令算不算是跪低啦，同埋是不是之前真的未聽到業界的聲音忽略了他們呢？謝謝。 我答一答第二、第三的問題，就請或者保安局局長講講即係公眾活動同呢一條規例嗰個關係。我先講所謂嘅禁酒令啦嚇。頭先其實我都詳細講咗啦。喺呢個抗疫嘅期間咧，我越嚟越發覺我哋嘅措施嘅成效係決定於市民嘅廣泛支持。譬如港市民而家係我相信好廣泛支持我哋對於喺海外入境人士係要佢喺家居強制檢疫14天。市民對於呢啲明明係要家居檢疫14天，戴住手帶接受監察嘅人士，公然咁違反呢啲嘅命令而走咗出街，係非常之不滿，所以亦都係勇於舉報。咁所以點樣爭取到市民對於某一個政府嘅嚴苛限制性嘅措施有支持呢，係重要嘅。咁所以喺禮拜一提出，當時我已經話啦，係一個建議，其實要喺跟住幾日呢 進行立法方面的討論和研究咧，先可以付諸實行。咁跟住我亦都係主動約咗即係兩批嘅人士嚇嚟到見面去聽意見。而社會上透過傳媒嘅報導，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意見。我意見出嚟指向嘅方向咧，係應該管制人群嘅聚集、聚會、聚餐，就唔係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係針對某一種嘅處境。咁所以政府就聽咗意見，就採取咗今日嘅措施。無論你點樣形容我呢個聽咗意見做嘅措施，對我嚟講唔緊要。最緊要就係今日推出相對都係嚴苛嘅法律嘅規定咧，係得到社會廣泛嘅支持。等到我哋可以喺未來呢兩個禮拜真係好關鍵嘅時候咧，能夠可以處理到呢個疫情。第二方面咧，就喺食肆嘅方面，食肆方面咧係受到飲食業嗰條規例嘅規管嘅。嗰度嘅六項裏邊係規管，佢係每一張台只能夠坐四個人，台與台之間要有適當嘅分隔，或者係1.5米嘅距離。咁所以如果有九位朋友一齊去，佢分三張台，嗰三張台滿足到我剛才講嘅要求咧，係冇問題嘅。同樣地，如果有五個人去食飯，咁佢都係要受到呢個嘅影響啦，可能要分三個人一張台，兩個人一張台咧，嚟到去食飯。咁所以係睇翻嗰條規例係點樣規範，令到可以做到咧，我哋希望有一定嘅社交嘅距離，減少咗互相感染嘅機會。我請李局長講講喺執法同埋公眾活動嗰方面。 首先咧就。而家我哋打算去規管嘅群眾聚集咧，同我哋一向嘅公眾活動，即係遊行示威咧，係兩回事嚟嘅。公眾活動嘅遊行示威咧係和平合法咁進行，但係今次我哋去管制群眾聚集個目標咧，完全係因為公共衛生風險，而且係一個只係14天嘅臨時措施。是針對緊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同埋減少接觸嘅，咁所以咧兩件事咧係唔應該混為一談。 下一條， 大家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啊！我哋剛剛咧就為大家咧轉播咗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同埋咧幾位嘅政府官員咧所舉行嘅記者會啊！剛才政府就宣布咧今日咧舉行咗特別行政會議嘅，咁佢哋咧就決定係根據咧香港法例係599章，即係咧係預防疾病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之下咧，制定兩條規例嘅。第一條規例咧就係禁止多於四人喺公眾地方嘅群組聚集。第二咧就係管制餐飲嘅聚集嘅。喺第一條咧就係禁止群組聚集方面咧，會係有12項嘅豁免，包括咗係工作間嘅聚集啦，為咗履行政府功能而聚集啦，法庭啊、立法會啊、區議會啊等等嘅聚集。仲有就是丧礼以及是婚礼的聚集。咁总体呢嗰12項的豁免呢，政府呢就会在几个钟头之后呢就会是公布所有的详情。而这项的规例会是在今个星期日的凌晨零时开始生效，为期14日的。咁如果过14日之后咧，政府系可以根据相关嘅情况咧，再决定系咪进一步再颁布咧另一个嘅14日噶。至于第二个系针对咧餐饮聚集嘅有几项规例。第一，座位咧唔能够超过佢正常座位数目嘅50%，台同台之间要有1.5米嘅距离，或者系其他间隔嘅安排。每张台之间咧唔可以多过4个人。食肆入面所有的食客都需要戴口罩，包括员工和食客进食时就除外。每个人进入食肆的时候要量度体温，而食肆亦都要提供 結手翼。有以下的場所是需要根據規例而關閉，包括了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遊樂場所又包括了是桌球室、保齡球室和溜冰場等等，還有就是公眾娛樂場所，即是包括戲院以及是一些我們叫俗稱派對房間的這些場所。這一項是針對住餐飲業務的聚集的規例，生效日期就會是明天的下午6點，有效期亦都會是14日。政府呢会是为两项的规例呢是制定了罰則的。以餐饮业来讲，它的罰則呢就是罰款50,000元和可以監禁6個月。而针对人群聚集的这项规例呢，它的罰則会是定额罰款2,000元，又或者是25,000元以及6個月的監禁。食物及环境卫生署呢就说会透过巡查啦，係進行餐飲業嘅限制措施嘅執法嘅。咁佢哋會透過內部嘅人手調配啦，加強巡查嘅。咁我哋轉播記者會咧到此為止，一陣間咧我哋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 1討論一下剛才政府所公布嘅詳情嘅。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选民搬了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给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大家对于政府刚才所公布嘅针对住餐饮业以及人群聚集嘅新嘅规例，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 1同我哋倾下嘅。星期五晚嘅自由风，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电话旁边咧，请嚟杨建兴以及胡丽云啊，两位好。 是，你好，你好， 大家好。 咁我哋虽然话总结一周啫，但系一定咧要先讲讲头先政府公布嘅措施嘅。政府嘅说法就系话，因为即系疫情嘅考虑啦，咁防疫嘅需要啦，所以佢哋要定一啲严苛嘅措施。两位点睇头先所公布嘅措施？你哋觉得会唔会系可以有效防止到疫症嘅传播咧？胡丽云， 我自己正话听完之后咧，我脑海里面即时有个反应嘅就系话到，佢话依家系限制喺一个公众地方唔可以多过4人呢一个问题啦。虽然听落去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系合情合理嘅，因为过去呢一两日都已经有不断唔同嘅一啲嘅行政会议成员走出嚟讲，都系用咗4人呢一个嘅数字出嚟嘅。但系个问题嘅就系，大家要再细心去谂一谂，究竟嗰个嘅可行性系有几多嘅？我讲一个好嚟緊嘅一個嘅最明顯嘅一個嘅例子，就已經知道清明節。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即係傳統中國人，我哋都會去掃墓，咁亦都好自然嘅就係可能會係約埋曬所有嘅親朋戚友一齊去做，必然係都會4個，亦都嗰個嘅墳場嘅裏面咧，亦都必然會係多過4個人。我想知道喺呢一個咁樣嘅新規則之下，去點樣樣嚟到去執行嚟到去界定咧？唔講咁遠啊，淨係講一個嘅supermarket 里面都必然我想多过4个人嘅， 咁又去點樣樣去釐定就係話到啊唔可以多過四個人呢，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佢要去推行呢啲嘢，冇人話去否定佢因為疫情要抗疫而去做一啲嘅嚴苛嘅規限。但個問題究竟佢要推行嘅時候，當中嗰個嘅嗰、那個係咪貼地嘅一種嘅手法咯？而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到佢今次喺呢一個嘅推行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見得到好似你話及到係咪真係咁諗得係咁周詳咧？我諗正話都已經有唔少嘅記者不斷可以追問翻，就係嗰個禁酒令呢一個嘅問題。 嗯， 我哋大家都會見得到就係話到啊，好似誒咁鬼求其嘅，突然之間佢就即刻縮翻等等嘢。但我想大家都要冷靜啲嚟去睇翻。其實我哋個政府嘅官員，佢哋唔係第一日做政府官員，尤其是呢啲係咁有資歷嘅一班嘅，管治香港嘅一班嘅官員，再加上背後有唔知乜嘢咁多嘅一啲嘅顧問，哪管係專業又好，非專業都好，如果佢要講一句嘅説話出嚟嘅時候，係咪真係咁輕易呢？第二樣嘢，我哋都知道我哋呢個特首讲嘢系好小心嘅，引致到依家永远都系不断讲紧，就系话大家齐心嚟到去抗疫嘅时候，而引致就系大家要自律。我即时嘅反应，我会觉得，咦，咁得意嘅？佢一讲完话呢个禁酒令，即刻所有嘅业界嘅人个个都真系好似叫做大家都去自律。每日程度令人有一个叫做请君入瓮嘅感觉咯。 系嗱，不如我哋先针对住咧刚才所讲嘅嗰两项规例咧去倾一倾啦。因为譬如外国其他嘅地方咧都有咁样嘅规例嘅，英国就更加严添，佢系禁止咧即系两人或以上嘅一啲嘅聚集嘅。咁当然喺唔同嘅地方咧，对于点样执法咧，亦都有唔少人提出疑问啦。杨建兴，你又点睇呢啲措施啦？ 我谂其实即系。對上一個禮拜，即係啲確診數字，開始好明顯係開始上咗之後啦。咁我諗個社會個期望其實都會係開始係會即係接受得到一啲即係比較嚴厲一啲嘅，特別即係見到歐美首先阿嚴平你提到嗰啲情況咧，雖然即係佢哋係會更加嚴重，但係而家其實我哋睇到疫情根本係互相影響嘅嚇。咁你因為即係外國嗰個情況開始爆，咁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就係即係好多我哋喺外邊留學做嘢。旅遊之前去咗，然後最近先至翻咗嚟嚇，咁所以其實我諗個社會都已經開始接受咧，就係、是、可能即係再需要做一啲嚴格控制一啲即係所謂社會距離嘅嘢嚇。嗱、我諗佢禮拜一即係推嗰、那個禁酒令咧，係相當之奇怪，相當之奇怪嘅嚇。咁同一就係同個社會個期望咧，係又係即係覺得其實覺得個個情況咧就已經係幾嚴重啦。我諗好多好多個社會即係企業個人咧，自己已經係做咗一啲佢今日宣布嘅嘢，包括啲餐廳。我哋去餐廳都會見到啊，其實即係啲人會分開坐啦。甚至好早期嘅一啲車仔面啊賣粥嘅咧，都自己隔咗塊板喺度。咁呢啲嘢咧，其實係個社會其實係比政府行前咗好多嘅啦，已經。咁今次不但只係行有啲嘢行得慢咗啦。嗱，社交距離即係點樣做、點樣執行，我諗係當然係重要。但係嗰、那個大個方向咧，個社會咧其實係希望係多。嘅一啲限制嘅，呢个系接受得到 嘅。不如咁样啊，两位，因为就嚟咧七点半新闻报道啊，七点半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倾呢一个议题啊。咁、 okay. 当然，市民大众有啲咩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讲一讲你嘅睇法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两项抗疫新措施，星期日凌晨起禁止多于四人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集，但部分情况可获豁免。 另外，對食肆有六項要求，包括每台不能夠坐多於四人，食客佔用座位不得超過正常的一半，台和台之間最少要有 1.5 米距離等。林鄭月娥又宣布，明天下午6時開始關閉六類場所，包括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戲院和派對房間等，為期14日。 簡單來說，就是多過四個人聚集一起就是被禁止，就是違法的。規例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豁免群組聚集，大概有12項，是包括在工作間的聚集，包括履行政府的功能的聚集，好像我們今天呢，我們坐在這裡多過四個人，也都包括喪禮、婚禮。這個規例的生效日期是今個星期日3月29日零時生效。第二個規例是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餐飲業務，他們需要遵從以下的六項要求，是可以用的食肆裏面的座位是不超過正常的提供的座位 50%， 即是坐滿了都只能夠是這個食肆裏面的一半。第二是台與台之間呢，至少是要 1.5 米的距離，或者有其他分隔的安排。第三是每張台不能夠多過四個人。第四，在食肆裏面都是要佩戴口罩，無論是顧客或者是工作人員。當然是顧客在飲食期間可以除了口罩，但是飲食完畢傾偈亦都要戴回口罩。規例的第二部分是其他場所將會是要求關閉以下的場所，一共有六類的場所將會在規例生效之後要關閉。第一是遊戲機中心，第二是浴室，第三是健身中心，第四是遊樂場所，第五是公眾娛樂場所，在這裡就包括電影院。第六呢是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的處所，一般叫做派對的房間。這條規例的生效日期呢是稍微會早一點的，是明日3月28日下午6時就生效。 本港新增6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單日新高，再多19宗涉及酒吧群組的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仍未確定酒吧群組的感染源頭，但認為確診的表演者在有病徵後仍然繼續上班，可能因此不斷人傳人。英國廣播公司報導，首相約翰遜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報導指，約翰遜過去24小時症狀輕微，現正自我隔離，但強調仍然會以視像會議繼續領導政府應對疫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今晚和明日早上有狂風雷暴，能見度頗低。明日稍後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緩東南風。明日早上轉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稍涼和有幾陣雨，隨後一兩日潮濕有薄霧，日間溫暖。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講單壞車啦，喺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咁管道內嘅快線有壞車阻路，咁影響到現時一帶咧擠塞嘅車龍排翻去東九龍走廊，龍尾近學園街。就喺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內嘅快線有壞車，龍尾去到東九龍走廊近學園街。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在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車龍排到近映月台，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之後提提大家啦，港鐵東鐵線的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而家仍然係關閉，咁來往紅磡至到上水站的列車服務就維持正常。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後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無論你係司機定係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帶就必須佩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科研发展在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底下有什么贡献呢？香港家书请来理工大学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魏炳光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看香港的科技产业发展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相信唔少嘅人士都有听头先嘅记者会嘅。咁你对于政府公布嘅措施有啲乜嘢即时回应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即刻揾翻我哋嘅两位嘅传媒人啦，胡丽云以及杨建兴出嚟先。两位好， 系 你好。不如我哋听一听听众，跟住一齐倾啊，好唔好啊？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系主持人， 系请讲啊。 我哋想问啦，嗱，因为咧，我哋就喺骨库度做嘢嘅，即系骨灰庵嗰啲。 系。 咁佢有一层层，因为而家即系好多都系一层层噶嘛。 嗯。 咁嗱，我哋嗰度咧就有成几千个骨灰庵嘅。 嗯。 咁嗱，我当你一个人带五个人入嚟。 嗯。 咁譬如有十家嚟，嗰度都已经有五十个人啦。 嗯。 系咪先？唔计自己，当你一即系一家人五个。咁你十個都五十個人啦，咁我哋應該係要點做呢？屬唔屬於即係嗱？因為你而家食嗰度都話只可以最多三個人或者四個人一台啊，咁而家呢度咁多，係咯？咁多，咁我哋应该要点做 呢？好多谢你张女士。我諗呢个呢正正就係头先胡丽云都有讲到，即係臨近清明节啦，有唔少人士会去做拜祭嘅时候呢，呢、這个措施如何实行啊？杨建兴你又点睇呢？ 嗱，我諗呢个真係我唔敢答啦，因为即係其实就係咩地方因为的确係会有各种各样嘅问题啦，记者会都有人问到啲外佣集外佣啦，喺啲公众嘅地方，天桥啊或者行隧道啊咁另外郊外行山啦，另外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啲公园呢都有啲老人家鍾意围埋捉棋啊或者係倾偈啊咁样嘅。咁即係呢一类嘅情况係点呢？我諗係嗱，仲有两日啦，其实我諗政府要讲得清楚一啲会好啲，因为如果唔係呢会執法上有混乱啦，另外即係市民同市民之间亦都好容易有啲误会㗎，即係今次都會見到啦，即係當然有啲好直接嘅，你戴住個手帶周街行咁啊，舉報你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另一種啦，人聚集，咁咧就會唔會又有啲人即係拗撬啊？咁你唔應該聚集㗎，咁啊報警啊，諸如此類嘅嘢咧，就容易引起咗一啲好無謂嘅一啲嘅紛爭嚇。不過我諗嗰、那個主要嘅，我會覺得特別係。數字的確係見到係上緊啦，今日仲係一個即係紀錄嘅高啦。就個社會特別即係而家個意識咧，其實都會覺得未來一段期間，即係加上內地又通封翻，即係解封翻啦，咁好多啲變數，咁喺呢啲位咧就都會接受到一啲。 即係某一種嘅限制。嗱，當然有一啲我唔知道，即係官員有冇都點答到啦嚇。因為有記者其實都問到嚇，即係嗰啲集會示威嗰類嘢，咁係咪其實都已經係禁咗咧？李家超好似唔係答得好直接嘅嚇。 佢講話係兩件事咯，即係嗰個同公眾活動同埋而家禁止人群聚集係兩件事咯，即係防疫理由嘅禁止人群聚集係兩件事咯。 意思即係話，如果係即係一啲示威遊行或者係申請，佢都會照審核咧，即係如果多過四人都會照批咧。咁我覺得佢係冇唔係答得好清楚個問題啦，因為似乎呢個四人以上即係禁呢個咧，就應該係仲即係仲係擺得更高嘅位置嘅。咁嘅情況之下咧，的確係又有一個客觀嘅效果咧，其實就可能會係禁止曬一啲其實係一啲集結嘅啦，已經。 明白嚇、好不如我哋聽聽另一位聽眾先啦，林太你好。 啊、你好啊，三位，我就咁样有一个好直接问题，就系话我有个亲人咧，就系青蛙会喺殡仪馆嗰度，即系撤灵嘅，咁咧后日就出殡嘅，咁但系嗰条条例咧，青蛙就餐饮嗰啲咧，咁刚才佢提过咧，就话如果系婚宴咧，嗰啲仪式就可以， 婚礼系 啊，婚礼吓仪式系可以，咁就系、是、即系餐饮嗰度咧 ，suppose 就应该系唔得噶啦，咁但系佢话丧礼嗰啲咧，举行丧礼可以豁免，咁但系咧世俗上嚟讲咧，去完。送完殡之后有一个所谓英雄宴或者解围酒啲咁样，咁系咪又系咁样样咧？ 明白啊，多谢你林太嘅电话。嗱，呢个又系另外嘅一个嘅疑问啦。其实咧，胡丽云同埋杨倾两位头先嗰个记者会就即系今日晏昼举行一个特别行政会议啦。咁然之后大概六点零钟政府就举行一个记者会啦。咁但系咧，佢嗰十二项嘅即系针对住人群聚集嘅嗰十二项嘅豁免措施咧，嗱，如果大家留意听头先嘅记者会咧，佢其实唔系一次过公布嘅，亦都有记者人问喂咁。究竟嗰十二項嘅豁免措施包括啲咩咧？譬如有人問到係咪包埋依個交通工具咧？咁佢就話即係都包括埋交通工具嘅。不過詳細嘅措施到底係點樣咧？咁要幾個鐘頭之後先至公布，因為佢哋好想咧去公布咗呢個咁樣嘅規例先。而相關嘅一啲嘅律政部門咧，仲喺度處理緊一啲嘅即係工作事宜。嗱，咁我想問啊，即係另外一個點咧，就係究竟會有啲乜嘢經濟補償咧？因為頭先都講咗會有經濟補償嘛。但呢一樣嘢咧，佢就會係推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去處理，亦都話未來一個星期咧會由唔同嘅局長同業界去傾，再制定建議，再同咧係立法會財委會嗰度攞錢。嗱，不如我哋對比一下英國嗰個情況啊。英國咧亦都係喺大概應該上個禮拜尾左右啦，就要話公布咧會有一啲比較嚴格嘅一啲嘅措施咧去執行嘅，以防止公眾聚集嘅。但係佢哋公布嘅時候咧，其實好快咧就已經係公布埋嗰個財政嘅補償措施，譬如就係話會係補償僱員嘅人工係以八成同埋上限2500英镑咧去計算。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好快咧就係將嗰啲法律條文咧寫埋，仲要過埋議會嘅。如果對比起嚟，大家點睇政府今次推出唔同嘅頭先公布嘅措施嗰、那個嘅即係迅速程度同埋反應度，以及係準備程度咧？胡麗斌， 我自己覺得喺呢度有兩點啦。首先第一講翻話嗰個嘅即係個錢嘅嗰個補償啦，大家一定要記清楚，就係話到阿特首佢講及到就係希望啲僱主就唔好炒人，如果唔係就會影響佢往後嚟對申請嘅。但我哋大家都知得到，香港嘅商人都係一個好靈活性高嘅一班嘅商人。其實我喺你申請之前，我唔去炒人，但唔代表我再攞咗錢之後，我唔會炒人嘛。所以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嘅好大嘅一個嘅漏洞。引致到嘅就話，究竟能唔能夠如願地能夠保得住，就係話到唔好將嗰個嘅失業率再升高呢一個嘅問題啦。至於講及到嘅就係話到啊，嗰個嘅完整性咧，其實我諗如果喺香港生活得耐嘅一班嘅香港市民咧，你只要稍稍留意翻喺港英年代嘅管治嘅時候咧，我哋往往會感覺到咧，佢哋推出一盤嘅一個嘅措施嘅時候咧，相對性係好完整嘅。有即係我哋講話，即係雖然你要挑，一定會有啲嘢挑得到，但係嗰個嘅有嗰啲叫做 即嗰啲罅隙咧，你係相對性係難以揾得到嘅。 嗯， 但係自從喺呢一個嘅梁振英，以至到就係現依家嘅一個嘅特首嗰個嘅管治嘅年代裏面咧，我哋往往發現到咧，佢哋真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啲嘢發生咗嘅時候先走出嚟嚟到去喳喳林咁樣嚟到去講話要去做呢樣做嗰樣，呢一樣嘢咧就同咧阿特首一路以嚟佢好。自此自己就係話到，佢哋一路係睇緊個疫情啊嘛，一路係隨住個疫情嚟到係有一個嘅應急嘅變化嚟到去做啊嘛。但係點解會都係有咁多嘢唔能夠可以有一個嘅真正嘅領袖有一個嘅洞察嘅能力呢？第三方面，我諗呢一方面係完全係反映緊 DOJ 律政司各方面嗰啲嘅人手究竟係點樣樣。 嗯， 呢一样嘢咧，亦都系见得到嘅，就系话到喺过去呢一个嘅疫情，由旧年嘅十二月底至到今日为止啦，我哋见真佢哋官员出嚟嚟到去公布呢、这个即系所有相关嘅事件嘅时候咧，律政司出现嘅次数系非常之少。但其实呢啲往往系涉及到就系话你又修例又好，又或者你解释法例嘅时候，有边个人熟得过呢一个嘅律政司咧？我唔相信会有咯。咁知道佢就係點解我哋嘅律政司喺成件事件裏面好似一個隱形人，而裏面亦都牽涉到咧，就係話到啱啱我想提一提另外一單嘅新聞，就係呢個鄭麗京嘅事件。 鄭麗瓊 嚇，鄭麗瓊呢件事件，佢依家被警察走嚟到提出呢一個嘅起訴，呢一個咁嘅恐龍年代嘅一個咁樣嘅控罪嘅時候，即係我同一啲法律界或者司法界的一啲朋友傾下偈嘅時候，大家都會好愕然，因為我哋所認識嘅一樣嘢，佢就係話到警察佢要係提出呢啲咁樣咁政治性嘅一啲嘅檢控，唔好講話政治性，一啲相對性係比較複雜性嘅一啲嘅控罪嘅時候咧，往往都一定揾 DOJ 嘅人拉埋佢一齊嚟到去斟酌點樣去做，而飲至到先至能夠有一個嘅最終嘅結論嘅。但喺今次呢個鄭麗瓊呢一件嘅事件嘅裏面咧，嗱，我哋唔知道究竟佢係咪呢一個嘅運作，佢哋已經係完全改變咗，定抑或係有人喺當中係自把自為？所以飲至到嘅就係、是、成件事件嘅裏面，我哋要細心嘅諗翻一樣嘢，究竟律政司嗰個角色？ 嗱，不如咁樣啊，因為咧有位聽眾嘅簡先生咧都想同我哋討論一下剛才政府嘅公布嘅一啲嘅規例，我哋不如聽埋阿簡先生再傾啊。1872321，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嘅。簡生你好，簡生，唔好意思， 你好， 係請講，有咩睇法？ 係嗱，我本身咧就文化藝術界嘅，咁啊見到咧有啲叫做譬如話其實都政府咧對於文化藝術界啊，或者娛樂界啊，其實即係譬如啲戲院啊、遊戲機中心啊，其實嗰啲都某程度上都係同嗰個界別有啲相關啲。咁其實又話無啦啦又落啲禁例，話唔俾佢營業，即係去14天啦， 即係唔俾人群聚集啦，包括埋啲戲院或者係嗰啲即係溜冰場啊等等嘅遊樂場所啊等等，係咪？ 係，咁其實嚟講咧，佢又冇之前冇乜通知，又冇乜資助或者支援嘅計劃啦。咁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本身都想即係趁呢個逆境，其實見啲可能鋪租平啊，或者可能政府一啲措施，想睇下會唔會對於一啲個新嘅企業啊，即係我想成立一啲機構啦，去支援翻業界，咁睇下會唔會有翻啲資助依方面問，係想問嘅。同埋嚟講，即係睇下會唔會對於文化藝術界咁嚴重嘅影響下，睇下會唔會即係多啲資助，唔會淨係得藝發局嗰啲短期資助咯。 明白，多謝曬你簡先生。其實簡先生頭先亦都即係會係關注動力呢個問題啦，我哋真係推出第二輪嘅抗疫防疫基金嘅時候咧，嗰、那個範圍啊，應該係點樣劃法？因為喺今次呢個防止人群聚集嘅呢一個嘅規例之下咧，其實好多人都受到影響嘅。譬如頭先喺記者會入邊咧，亦都有人問到：喂，咁個 pay group 啲小朋友啲 pay group 咁又算唔算咧？咁根據即係官員嘅答法啦，就係話聚集超過4人而亦都冇豁免咧，就唔會被准許。嗱，我哋頭先就傾緊咧，到底即係今次呢一個嘅規例推出嚟嘅時候，佢嗰個完整性，大家點睇？即係嗰個配套係咪可以一次過擺曬出嚟，令人知道咧？究竟政府成個規劃點樣做嘅？楊建興，你點睇呢點咧？ 我諗現實上，即係你個發展咁快咧，你的確係好難做得到。嗱，我諗 諗要分開三起碼三樣嘢，一就係即係而家最迫切嘅問題咧，就係嗰個社區擴散點樣係救命嘅嚇。第二咧就係話受影響嘅人啦，佢冇得做生意啦，你點樣賠唔賠？點樣賠法？啊，幾時賠？第三就係即係講緊再遠啲啦，即係點樣啊？首先呢位朋友講到啦，即係之後即係點樣幫到一啲業界，可能即係佢跟住可以恢復啊咁樣嚇。嗱、啊，我諗而家嗰個狀況好清楚咧，其實就真係即係所謂一個非常緊急，未來一個兩個禮拜係好關鍵嘅嚇。嗱、啊，而家呢個。即係呢一紮措施都係講緊14日啦，我相信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暫時咁樣睇落去，即係睇下好，我諗係好簡單嘅，基本上你睇下嗰啲個案咧，個案係咪仲係持續咁樣，定係話仲增加得緊要，又或者係開始落翻去咁樣，然後咧先至可以即係調校一啲嘅政策。我覺得即係最重要嘅，始終都係。即係講得清清楚楚一啲啊，邊啲情況咧係首先有啲朋友問到嗰啲啦，有啲喺記者會裏面問到嗰啲啦，咁樣嘅話咧，就喺呢14日即係執行而家呢一啲新嘅一啲措施嘅時候咧，可以即係比較。即係比較順暢，同埋即係避免一啲嘅拗撬咧。嗱，我想補充一點，即係頭先阿胡麗雲講嗰、那個即係法律嗰個問題咧。我都幾肯定，即係政府做嘢咧，好多時都係即係問咗即係法律先嘅嚇。咁咧就所以好多時你譬如佢今日記者會一開咧，都係話修改嗰、那個咩條例邊條邊條啊咁樣嚇。咁警方嗰、那個我都幾相信咧，抄得翻呢條法律出嚟嘅咧，都係啲法律界即係律政司裏邊。 即係你講啊，鄭麗瓊警方以話佢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同第10條嘅具煽動意圖罪而拘捕嗰樣嘢。 嗱，當然做一個決定係咪去拉邊個？告即係用邊條嘅，咁呢個係警方嗰、那個即係嗰個角色會好緊要啦。但係佢哋我幾乎可以肯定下，政府官員即係我所認識嘅，佢哋所做好多嘢咧，最驚嘅其實就係法律挑戰下。咁咧就一定會搭一條即係唔知啲咩條例啊，包括今次佢都講咗即係刑事咩條例第9條、第10條咁樣出嚟嚇，呢啲一定係 DOJ 嗰度嘅。 嗯，好，跟住黃女士聽埋先啊嘛，黃女士你好。 啊，係你好啊，咁啱啱聽到咧，政府咧就話咧會幫嗰啲食肆嗰啲僱主啦，最緊要就唔好炒人咁啊。 係。 但係最大問題係咧，由而家依個食肆咧。實行咗夜晚咧，佢唔做堂食啊，淨係做外賣之後咧，我屋企人咧佢做夜晚兼職噶，佢而家已經 cut 咗佢啲翻工時間啦，佢而家已經變成就業不足嘅人士啦。咁佢而家依啲情形，咁政府又有啲乜嘢幫到佢咧？佢係唔炒佢啊，但係佢 cut 曬佢翻工嘅個時間，咁。即个问题就系呢样嘢咯吓，唔该晒。 明白，多谢晒你，黄女士啊。黄女士其实佢提到一点咧，可能较早之前都有其他人提及嘅，就系呢个抗疫防疫基金咧，点样真系可以实际帮助到受到呢个禁令而影响嘅，即系每一个嘅雇员或者个人，而唔系净系帮到啲雇主咯。咁相信呢个都政府即系可能呢一轮再推第二轮嘅时候咧，要去讨论嘅一个问题。嗱，不过两位咧，其实我想翻去。头先大家都好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关于禁酒令咧嗰个嘅讨论啦。因为大家记得咧，就系、是特首咧喺星期一咧讲呢个话系唔系限制啲领有酒牌嘅地方去卖酒，禁止佢哋卖酒咧呢一样嘅规定嘅。咁啊呢一个嘅讲法出咗嚟之后咧，就引嚟咧系业界嘅大力反响，亦都包括埋本身系行会成员饮食界嘅议员啦，张宇仁嘅大力嘅反对啦。咁然之后睇到喺个饮食界嗰度咧有好大嘅回响啦。咁跟住亦都有唔少嘅传媒咧去揾翻啲行政会议成员，喂，咁你点睇啊？咁原来唔少行政会议成员咧，佢哋都话系反对嘅，或者系唔支持嘅咁样。嗱，咁但系头先个记者会咧。特首就话：喂，其实我星期一咧都系一个建议嚟嘅啫，咁就都系咧有个建议，咁咪听听咧，即系引起社会嘅广泛讨论，咁然之后咪再听听咧，即系大众嘅睇法，咁跟住我哋咪再去做一啲嘅抗疫嘅措施咯。咁同埋佢亦都觉得，即系行政会议成员佢 哋就住呢啲措施發表一啲嘅言論咁樣咧，都係一個即係會係咁樣嘅，即係以前都會係咁樣嘅。嗱，咁兩位你哋點睇咧？即係禁酒令呢一個由星期一提出呢個建議，到而家就唔係行禁酒令呢一個措施，中間嗰個轉變變化，特別係行政會議成員佢哋嘅反應，你覺得入邊即係有啲乜嘢嘅分析喺度係可以睇到咧？楊建興。 我覺得特首唔係好誠實啊，我覺得即係衰咗就衰咗啦嚇。嗱，好明顯咧，即係呢一個禁酒令呢一個主意咧，可能真係佢自己或者佢唔知聽咗咩人講咧。嗱，佢過去都往往講就係佢好多即係重要決定咧，都問過嗰四位醫學專家，但係我印象中冇一位專家公開即係出嚟話呢個禁酒令係。是会有效 的。他刚才的说法就是说他那些专家组的成员是去顾问的，但未必真的会，他承认是没有在入面讨论过的，但他也都说未必每一项细节都会在那里这样讨论。 但这个都不是一个就是随意、就是、或者很简单的一个、或者相对都是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做法。即係專家嗰度，即係完全唔知道，原來係咁樣啦嚇。第二就係、是、行會嗰度，即係似乎亦都冇，亦都即係亦都冇人知啦嚇。咁我相信係一個自己個人嘅錯誤判斷啦。我覺得佢講話建議咧，我相信即係嗰日記者會佢噏完之後咧，我覺得冇人覺得係一個建議嚟嘅。政府打算咁做，不過爭在就係跟住兩三日就係點樣提一條即係條例出嚟。同埋而家係即係打緊仗，仲話諮詢，咁啊覺得好奇怪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諮詢或者聽意見嘅話咧，點解你唔噏之前咧你就問咗啲人？其實 up 嘅話咧，我諗過去嗰一段期間，基本上佢出嚟公開話做嘅嘢，其實就係決定嚟嘅。從來冇話即係喺個記者會裏面出嚟話呢個係一個建議嚟嘅，所以我會覺得佢係唔誠實啊。 係，胡麗雲你點睇？ 其實我自己都好覺得就係話，特首佢即係今日去不斷去迴避翻，即係記者不斷問佢係咪即係跪低又好，又或者 whatever 點都好啦。咁其實你都見得到嘅就係話到佢不斷咁樣迴避，而迴避嘅裡面咧，雖然作出有好多嘅一啲嘅説法啦，但我相信一個正常合理嘅常人去聽落去嘅時候咧，都感覺到好難嚟到可以接受得到嘅。相反嘅就係話到其實今次件事件嘅裡面咧，好即係。市民應該要好清晰地再進一步去理解，究竟現時我哋嘅一個嘅政府官員嘅領袖們啦，究竟佢哋即係去處理一啲嘅危急應變嘅能力，究竟係咪真係能夠可以做得到一個即係叫大領袖嘅一個嘅風範或者一個咁嘅能力咯？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往後嘅所有的一些的決定，或者往後的任何一個人是做特首又好，或者是做一個的領袖都好，大家都應該要去看清楚的就是說，究竟是不是還是一個人他講而之後大家就是聽啊聽啊做啊做啊，還是說大家真的要去看清楚究竟這個的說話是恰當還不恰當，要跟從定唔跟從咯？ 不過楊建興，你頭先話即係覺得特首頭先嘅回答咧唔係好老實啦。但如果我睇翻， 我覺得佢係想兜啊。 係咁樣啦，即係如果我睇翻佢星期一咧嗰個記者會嘅即係新聞處嗰個摘要傳聞咧，佢係的而且確有講嘅，就話係將建議咧就住而家全港大概8600間嘅食肆啊、酒吧啊、一啲另有酒吧嘅會社啊，透過法例修訂法例咧，暫時禁止依啲咁樣嘅場所咧係售賣同埋供應酒類。 因為他要立例咧，佢都即係一個法案，咁都係一種建議。但係即係同我哋理解嘅，即係你建議啲嘢出嚟，然後俾啲人去評論啦， 即係諮詢嗰樣嘢， 咁啊有嗰個性質有啲唔同。咁許茂，我個理解就係即係佢嗰日噏出嚟咧，就係做噶啦嚇。 好多謝曬兩位啦，今日時間有限啊，暫時同兩位咧傾到依一度，唔該曬楊建興同埋胡麗雲啊，拜拜嚇。咁當然大家都要留意咧，政府頭先所公布嘅兩項規例個實施細節係如何啦。喺度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